系，我可以独自远行，也许能重新开始一段感情。可是你不确定，总是忽远又忽近，我如何适应？我以为可以忘了你，也忘了当时的约定，却还奢望你回心转意，期待雨过会天晴。无声的电影，无端的放映，谁在剪接着剧情？每个镜头都在提醒两个人的曾经。无声的电影，无言的宿命，仿佛残酷的图形。我就是黑夜最后的决定，等待黎明。而爱情像呼吸，只能延续不能停，放逐不安的情绪，辗转难平。而回忆像空气，回不去如影随形，总为我证明。我以为可以忘了你，也忘了当时的约定，却还奢望你回心转意，期待雨过会天晴。无声的电影，无端的放映，谁在剪接着剧情？每个镜头都在提醒两个人的曾经。